尼阿福。从前，无锡的惠山山脚下住着几户人家，他们和和睦睦地过日子。后来，山上出现了几只恶狼，经常闯到村子里来，咬了猪，丢了羊，还吃小孩呢。村里有个王老爹，岁数他最大，他叹着气说， 这日子怎么过呀，得赶紧请大官派人来打狼。 一天，大官派兵来打狼了，他们进了村就要吃肉喝酒，种地的人家哪里养得起这么多官兵呀。这些官兵吃了几天酒肉就回去了，大伙说， 这些官兵比饿狼还饿呢，狼来了不过叼走一两头猪一两只羊，他们一来把村子里的猪呀羊呀都吃光了。 大伙没办法，只好在村子四面搭几个草棚，夜里派了人拿着刀呀枪呀在草棚里守着，不让饿狼进村来。一天夜里，王老爹蹲在草棚里，拿着一面铜锣，两只眼睛一直盯着前面的树林。到了深夜，树林里跳出三只恶狼来了。王老爹正想敲锣，叫大家来打狼，忽然一阵旋风卷来，呼呼呼，把地上的石子都吹得乱滚。王老爹仔细一看，奇怪，哪里来了一个穿肚兜的男孩，手里举着一个项圈，大叫一声， 沙孩来了。 这一喊就像打了个霹雷，那三只恶狼就往树林里逃跑了。王老爹从草棚里钻出来，走到沙孩面前行了一个礼，说， 你是哪个村的孩子，威风这么大，野兽见了也害怕。 沙孩不说话，尽是笑。王老爹拉着他的手说， 这惠山有了狼，大伙没法过日子，你别走了，就在这儿住下吧。 沙孩点点头，就在草棚里住下，给王老爹作伴了。自从来了沙孩，一连三年，恶狼再也没有进村来。到了第四年，又出事儿了。一天，大官带了一队官兵到村子里来，大官对大伙说， 皇帝要造宫殿，限你们三天之内在这儿惠山上砍三千棵树。 第二天，官兵赶着大伙上山砍树，那树又粗又大，大伙拼了命砍了一天，才砍了十几棵。大官火了，把王老爹绑了起来，狠狠地打了一顿，还说， 要是三天砍不到三千棵树，我就砍你们的脑袋。 这时候，沙孩噔噔噔地走到大官面前说， 我一夜能砍一千棵树。 大官一看是小孩，更火了，说， 把这小孩绑起来，拿去杀了。 沙孩说， 慢着慢着，要是我一个晚上砍不到一千棵树，你再杀我也不迟嘛。 这天晚上，沙孩走到树林里去，他没带斧子，拿什么砍树呀？又没带锯子，拿什么锯树呀？大官觉得好奇怪，就带了官兵悄悄地在后面跟着。进了树林，忽然刮起一阵大风，吹得大官和官兵睁不开眼。过了一会儿，风停了，大官睁开眼睛一看，沙孩不见了，就带了官兵去找沙孩。他们在树林里瞎碰瞎撞，闹腾了一阵子，看见沙孩在高高的山坡上，左边一棵大树，右边一棵大树，他就站在两棵大树中间。大官又气又恼，大喊一声， 抓住他，抓住他。 说着就带了官兵往山坡上冲。 这时候沙孩两手一撑，把两棵大树一起推倒了。村里的人听得哗啦啦一声响，都跑来看了。活该，那个大官和那些官兵都给两棵大树压成肉饼了。沙孩呢，也不见了，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。大家心里难过极了，王老爹就用泥巴捏了个娃娃，那样子跟沙孩一模一样。他对乡亲们说，来了沙孩，恶狼不敢来，那些作恶的官兵呀也倒了霉，我们就叫这泥娃娃大阿福吧。从此以后，无锡惠山这地方家家户户都拜这个大阿福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